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回去的路上，十五问沈乔：“ 师尊，方才赵宗主说铭记您的苦心，是指的什么？我听不大明白。”“ 陛下宗日益没落，赵宗主嘴上不说，心中必是着急得很。他知道江湖上强者为尊，所以迫不及待希望武功大成，能保护师门不为外力所动。可惜陆峰背叛师门，正好趁他练功要紧之际勾结外人来袭，赵宗主不得不强行破关。此事虽然面上不显，实则已经受了内伤，若与坤爷过招，恐怕毫无胜算可言。他知道我主动提出要和坤爷交手是为他解围，才说感谢我的苦心。”“ 啊，那师尊您呢？您打得过坤爷吗？我听说您之前还输给坤爷了，他是不是很厉害啊？”“哎呀，十五口无遮拦，说错话了，请师尊责罚。”“ 无妨，他不是最厉害的，但他的确也有过人之处。我现在功力还未恢复，若要胜他，并无完全把握。”“ 那有多大胜算？”“ 五五之数吧。”“ 啊？” 沈乔揉开他紧拧的眉毛，十五的眉毛非但没有被抚平，反而拧得更紧了，显然是被他的话吓住了。坤爷的功力略逊于师兄段文央，但也低不到哪儿去。他联合玉矮给沈乔下毒，固然赢得不光彩，但他自己本身的实力并不差，如果赵池营功力未损的情况下，或许能与他打个平手，现在则不好说了。若这次没有沈乔在，也许碧霞宗还真的难逃死守或者提前撤离的结局。可这样一来，即便他们提前撤走，竹南峰上的宗门为外人所占，碧霞宗这历代的传承也就要毁于一旦了。所以沈乔答应下来的不仅仅是一场交手，一次仗义相助，而是很有可能保住碧霞宗摇摇欲坠、行将摧毁的根基。十五突然抱住沈乔，脑袋埋在他怀里，闷闷道：“ 一定要交手吗？您的武功都还未完全恢复呢。”“ 五五之术并不是一定没有机会，我必定会全力一拼。我当日败于坤爷，从此跌入谷底，不管有多少借口、何种原因，他就是我的一道坎子，一个心魔。我是在那里跌倒的，所以我现在要学着从那里重新站起来。你能明白吗？”“ 明白，我只是不希望你有事。”“ 我不会有事的，当你的师父怎能不长命百岁呢？我答应了连竹兄的命一起活下来，等你成了白胡子老头，为师还要拎着你的耳朵成天教训你呢，届时看你烦不烦。”“哎，人家当师父的都是徒弟千方百计来孝敬，我收了个徒弟呢，倒要千方百计哄他开心。当师父当到我这份上啊，可真是一点威严都没有了。”“ 嘿嘿，怎么会没有尊严呢？在十五心里，您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师父。一想到我是您的徒弟，我的心里就觉得满足。”“ 就你最甜。” 此后过了两日，山下一片平静，并无外人上山。不过这也正好给了碧霞宗休整的时机。十五帮着范元白他们将这次战死的碧霞宗弟子尸体一一收敛安葬，原本热闹的门派经过屠戮血战，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凄清。范元白和周夜雪等人虽幸存下来，脸上却不见丝毫喜色。众人既为逝去的同门伤心，又为即将可能发生的恶战忧心，情绪自然不可能高涨。到了第三日，正阳殿外铃声作响，牵动碧霞宗各处。 这是在半山值守的弟子传讯过来，示意有人上山了，而且他拦不住。众人闻讯赶到山门前时，便见一名异族打扮的年轻男子负手站在那里，身后跟着两人，高鼻深目，头发披散下来扎成辫子，又以头巾束住。这种特征鲜明的打扮令人一眼就能认出他们的身份。 不知贵客前来，有失远迎。碧霞宗赵池营在此，敢问阁下高姓大名？ 突厥坤爷特来讨回不孝徒弟。你就是碧霞宗宗主赵池营？外间传闻你天资奇高，为碧霞宗中兴人物，如今一看也不过如此。 身后范元白等人闻言纷纷怒目相向，赵池营却是心头一惊。他忽然想起沈乔对坤爷的评价，此人在突厥身份高贵，又是葫芦姑弟子，因此十分高傲，但武功却是实打实的强横，就算不入天下十大也已相去不远。不管他有没有在半步风一战上做手脚，这都不是一个可以令人小觑的人物。坤爷一照面就说出这样的话，并不仅仅是看清赵池营或者为了激怒他，而是看出他身上有内伤，无法与自己匹敌。对方眼光之犀利，果然应了沈乔先前所言。赵池营心下微沉，面上却不露声色。 原来是突厥左贤王大驾光临，令徒与东周派阮海楼一道勾结我派叛徒卢峰，对碧霞宗弟子大肆杀戮，不知左贤王又作何解释？ 哼，普安密受贵派长老之邀，方才上山来做客，谁知等待他的不是美酒佳肴，而是贵派弟子的刀枪剑戟。他如今是死是活，我这当师父的还不知道，赵宗主又该如何给我交代？ 这就纯属强词夺理了。坤爷若不是早跟徒弟约好了要过来坐收渔翁之利，又如何会知道蒲安密身陷碧霞宗？众人面上俱浮现出怒色。吴安密被关押起来，赵池营没有杀他，可也不能就这么放了他，否则碧霞宗屈服突厥人的事情传出去，以后断难在江湖上立足，更何况门下弟子的累累血债也需要吴安密来偿还。 令徒做了什么事情你我心知肚明，左贤王在此抢辩也无用，碧霞宗若仍有一人在，就不会允许你带走吴安密。 赵池营，我看你身后的弟子尚且不足十人，你们碧霞宗早就名存实亡了吧？你还有什么底气说出这句话？今日我若杀了你，往后这世上哪里还有碧霞宗的存在？ 你杀得了人，却杀不了人心。 这个声音何其耳熟，坤爷甚至忍不住眉梢一跳，扭头看去，便见一人提着剑走过来，那张脸熟悉的不能再熟悉，坤爷做梦也不会忘记，因为他曾经与这个人在半步峰上一战，那一战举世瞩目，他借已在中原成名，而眼前之人却从此身败名裂，武功全失，侥幸得回一条性命，却也只能苟延残喘过完下半生。坤爷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名字，蕴含着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复杂情绪。 沈乔。 别来无恙，坤爷。 沈乔朝他点点头，一如当日在半步峰上。只是当时沈乔身为一门宗师，世所敬仰的人物，坤爷则初入中原，名声不显。如今时移世易，两人的位置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坤爷早已不是当日的坤爷，沈乔也不是当日的玄都山掌教。双方一照面，坤爷已将沈乔如今的模样再三端详，却从中发现不了半点颓丧或痛苦，依旧淡定如常。沈乔依旧是沈乔，他几乎毫无变化。 不一样了。沈掌教。啊不。如今已经不能称你为掌教了，沈道长。 你可是当日落崖时受了伤，眼睛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太好呢。 是，不过眼睛与坠崖无关，而是因为相见欢，各种原因你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？ 要怪就应该怪你师弟玉矮，是他给你下的毒而不是我。我与你约战是光明正大下战帖，光明正大在半步峰上交手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我并未有半点暗箭伤人之举。如今沈道长在此等候，究竟是不甘失败，还是要帮碧霞宗的人强出头啊？ 昔日之事如今日流水，往事不可追，今日我沈乔在此相候，但求一战，不知你可敢应战。 他缓缓将剑抽出来，剑尖朝下微微颤动，在阳光下泛出一丝耀目的泽波。坤爷倏地收了轻慢之色，脸上变得无比严肃，他也拔出了自己背上的刀。这一战或早或晚总会到来，坤爷甚至隐隐从骨子里察觉出自己的兴奋。上回虽然赢了沈乔，但他内心深处也因横着相见欢，总感觉自己赢得不舒畅。而这一次他要让沈乔心服口服。碧霞宗众人都未曾料到这一战会如此激烈。坤爷毕竟是一代高手，又是葫芦姑的弟子。葫芦姑当年堪堪与齐凤阁打成平手，留名江湖。这样一个对手并不容易打发。沈乔已经输了一回，心中必然留有阴影，这回再想赢比第一回要困难得多，因为他不仅得战胜敌人，还要战胜自己。碧霞宗弟子在担心之余，看见掌门就在旁边，心里总归踏实，觉得就算沈乔输了也还有掌门能够出战。唯独岳昆池心里清楚，赵池盈因强行破关武功受损，如果沈乔这战输了，迎接碧霞宗的就将是任人宰割的命运。可他也不确定沈乔到底能不能赢，他按捺下一颗惴惴不安的心，将全副心神重新投入到观看这场对决之中。坤爷走的是大开大合阳刚霸道的武功路子，一刀下来虎虎生风，携带山摇地动之势，刀气劈在地面，观战众人只觉得地面也跟着震动起来，耳边嗡嗡作响，俱是刀气破空之声，尖利难忍，武功根基差一点的人已经忍不住捂上耳朵。但若因此就认为坤爷轻功不好，实在是大错特错。两人从平地一路打到悬崖边，又直接挂在峭壁上激战，碎石四溅，真气纵横，令人眼花缭乱。相比坤爷的霸道，沈乔出手未免过于温柔了些，剑如其人，醇厚绵长，似拂颊花光，柔柳春风，明澈清气多矣，但也缺失了咄咄逼人的锐利。但当两人交手过百招，沈乔却依旧分毫不落下风时，原先为沈乔担心的人才发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起初沈乔的剑势虽如涓涓细流并不起眼，甚至被坤爷的风雷滚滚势不可挡的刀气压制，但这剑势却绵绵不绝，毫无间断，更由幽静而逐渐转为壮阔，百川入海，激浪奔腾，可容万物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